虽然我们的节目在这两天呢是晚了一个小时开场，早上的8点钟到10点钟，缩水了60分钟的时长，但却会听到更多的音乐的精华的部分。一首首好歌逐一奉上 ，Coco 李玟 ，Coco。 到底封闭多久的灵魂想在哪？到底压抑多少的欲望回到关？每一刻总是不从来能绚烂，为什么不能爱？有个声音在我脑海反转徘徊，不断骚动我的心，大胆释怀。给我一个冲动的点，为你打开，不想再等等待。 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And you learn it fast, and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Remember.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Maybe we're gonna wanna remember this. Pray for a moment just like this. 是的，开心的听歌路上，我相信呢，在假日当中会有很多朋友就是在早起出门去游玩的路上，听着我们的广播，听着 FM 九七四，在熟悉的电波当中，戴毅祝愿你在假日当中可以享受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假期快乐！来听歌，陈静飞，《人间》。 出发在路上，有没有目的地，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带你出发，带你出发，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日待客，什么都不想做。这里继续是在假日当中也要陪伴你的带你出发，依然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再次的问候大家，收音机旁听友们，国庆假期快乐！我是戴毅。喜欢玩游戏的朋友，或者说前一阵子去看了电影《失控玩家》的朋友，应该对这一首歌不陌生。在整个电影当中，是作为了穿针引线的音乐线所出现的 Fantasy。 离你有点

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怕偏见，我只怕自己从来没意见，怕活成没表情的人类。我不想改变残酷的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世界改变。我不管明天梦想多遥远，未来在哪边，我只要不遗憾的今天。和弦唱一首摇滚乐，回头要偷脸，至少喜欢自己的嘴脸。十年后的某天会微笑或流泪，想起了此刻会不会后悔。 八三幺，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这个世界改变。相信当时有不少人离开校园，进入到花花世界的人海，进入到这个社会工作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带着这样的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但随着日子一天天的向前推进，可能更多人现在想要做到的就是努力不被这个世界改变。好，继续来听歌，李健，明天还会在路上。在路上听节目的朋友，再次祝愿你们国庆假期快乐。 灯火通明的夜晚，常常让心更安然，远处传来节日的喧闹，孤单人群在狂欢。当我独自徘徊在街上，放眼望去周围都是方向，月光千里我却看不到我的地方。明天你还会在路上，只是现在有一些迷茫，不甘寂寞的城市少不了人来人 就在路上。那在路上出行的听友，不知道这两天如果没有远行的安排和计划的话，不妨可以了解一下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动态消息。10月1号到7号，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会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连演8场，张彤、吴越、陶虹、吴比、刘威、苏青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联袂演出，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接到直播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任务的幕后故事首次搬上舞台。 订票电话6655000。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谢安琪《晚睡早起》。 我终于可以徒手飞行，但是闹钟准时将梦喊停。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Thank you.

我却还带着脸来的羞羞，不笑的羞羞，不如一起去公园走走，但是我没敢开口， 没和你说 hello。 嘴角有点歪，表情有点怪，装凶的你也可爱，想要讲明白，脑袋有空白，讲话就像个小孩，画出你的样子，你的名字，给自己留个位置，再写首歌要把你藏好，只有我知道，可我觉得废话已经太多，也不敢跟你说，自言自语的我把黑白涂抹盖上了沙漠，解放了骆驼，想和你躺沙发做梦， 终于快乐走不动， 直到太阳变成星空， 在你眼里看个星， 才会让我和你表白，他说他很期待，反拿出来你不用猜，我会把你的笑收藏起来，用我的双手去感觉阴霾发呆，想和你躺沙发做梦，直到太阳变成星空，呼呼才会让我和你表白，把期待你不用猜，我会把你的笑收藏起来，用我的双手去感觉阴霾发呆。 嘿，哈喽，你别走啊， 这个脚步真的很惬意，步履并不匆忙，像极了我们在假日当中的生活的状态哈。我也相信此时此刻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不管是开车在自驾游的路上，又或者说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这里游玩，来这里在过节期间的时候感受一下首都的氛围，希望我都可以代表北京音乐广播哈，尽一份地主之谊，用音乐来欢迎你，也同时祝愿您国庆假期快乐。假日当中，欢迎你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带你出发。九点档，我们继续来听好歌。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 出发一站又一站，继续吗？心跳跟着脚步在加速，绚烂世界去往哪？未知方向。 迎着风，迎着浪，迎着梦，迎着光。

很晴朗，阳光趁着笑意在你脸上，靠近你的声音有磁场，问我可以的话想去哪里逛逛，我不信小鹿乱撞，还假装稀松平常，抬头撞上你目光，想起耳根都发烫， 就这样看着你屏住呼吸，心跳加剧，Oh yeah， 就这样听着你甜蜜的话语都听不腻，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时的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baby，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只要你说愿意，钟摆停下来，你给的疼爱被香慢慢依赖， We drink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心动时的决定， Anything you want， Anything you want 以前经常有听友来找我们问歌名的时候就说，哎，那首 Coffee in the morning Whiskey in the evening 是什么歌，就是来自于陈梓彤这首 Anything you want。 这里是带你出发，下回再想获取歌名的时候哈，记得用一些专门的音乐搜索软件就可以搞定了，比方说 Shazam， 还有一些音乐流媒体的软件当中也可以有搜索的功能哈，对于你喜欢的歌可以帮你捕捉下来，找到正确的名字。 世上的人儿在样多，你却碰到我，过去我没有见过你，你没见过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遇在一起，相聚只一刻，我看你，你看我，相对一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刻转眼就流过，是否还能再见面，谁都不敢说，以后我会见到你，你已忘了我，这样的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凑巧相遇在一起，相聚只一个，我看你，你看我，相对一默默无话说，偶然间这一刻， 八方九七四就是喜欢你，八方的雨洒的巡逻，我站立的

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陌生的建筑也无非营造一万一归宿。 假日当中，欢迎接着收听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带你出发，我是戴毅。很多次在节目当中推荐过李荣浩这首《纵横四海》，相信老港片对于李荣浩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所以可能他也很开心自己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致敬港片，致敬香港的经典影片当中的影人们。大湾区的哥哥们其实也在回忆着过去，所以陈小春、谢天华、张智霖这个版本的《往事只能回味》，我们一起来听。 昏黄灯光映射在我面庞，留声机的余音迂回在条走廊，有时独处回忆起老时光，经历嘅风雨浪，如今使我强壮。 每次离别，一啖一啖灌下烈酒，都系为咗下次有更好嘅聚首。有好多说话嚟唔切讲出口，送上最好祝福，日后见啦老友。 有时深夜瞓唔着，系为咗一个人，行过几次低谷，相信剩低一个崩。呢条系必经之路，男仔到男人，无论爱我定恨我嘅，我都晒过冧。 秒针踢踏踢踏走，思绪不禁跟住游，各种点点滴滴。如品全涌上心，如感细细品味在我脑海回甘。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过来像是傻子，他让我感动。那一年我们干手又干梦，后来没钱，为了很远，没忘记那天你伸出猎手和你递过烈烟。说真的兄弟，没几年经历，外面的世界很美，但没我想要的空气。稳住让思绪怀念，但不能走远。Keep my heart， 爸爸是我们新的头衔。 从来没有忘记过去，我们两个创立，相比现在过去，其实我们还要爽些。这杯给我装起，我兄弟我强烈，我们那辈子要像真和熊永远绑起。你在北京，我在重庆。千里之外，两个娃儿现在拥有了下一代。你有钱不得挥发，都想输给贝塔。你是我的长剑，我都变成你的盔甲。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已经沾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在那对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兄弟你在那对我给你留了灯，麻烦你快递点，我等不到，哈哈。 还没到去的心里， 想要说点什么，如何起笔，快去找到我们的回忆。 忘了时间多久我们都没去， 柴米油盐酱醋茶，往上爬，年纪增长样要拿，年纪增长样要拿。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我也

这山跨不尽这人间，情深缘浅， 爱恨酿作悲欢。 月落冰湖寒霜，满天山外山，身披风雪雪，别受我倾压之约。惊鸿一面，人生若只如初见， 生死并肩。 守我阴阳，展翅没魍魉，身边有地山有阳，分落万象，风雷吉祥破天浪，斩不断七情六欲的爱恨痴狂。天地宏观，谁前身遗忘，情愿将岁月封藏，饮尽寒霜，共献香花样，长生如梦一场， 痴心如何，明月染芬芳。 两首国风的作品很应景，尤其在国庆假期当中，前面是孟美岐的花月夜，而这一首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秦雅集。 别受我倾压之约，惊鸿一面，人生若只如初见， 生死并肩。 守我阴阳，展翅没魍魉，身边有地上有阳，分落万象，风雷吉祥破天浪，斩不断七情六欲的爱恨痴狂。天地宏广，谁情深遗忘，情愿将岁月封藏，饮尽寒霜，共献香花样，长生如梦一场， 痴心如何，明月染芬芳。 终点 无知中的人群渐渐散开，应该就是现在你给的爱。无助的等待，是否我一个人走，想听见你的温柔。春风 的爆款的一部剧哈，《想见你》让伍佰的一首老歌《Last Dance》重现光彩，所以很多人既喜欢伍佰的原唱，新歌手们、老歌手们、男歌手、女歌手们的重新的 cover 和翻唱的版本，也都给这首歌赋予了全新的生机和能量。继续在假日当中带着你来听好歌，这里是带你出发，我们来听现场版本的《告白气球》，有请周董、周杰伦低调组合《告白气球》。 是那班最爱的咖啡，我送一杯品尝你的美啊，留下唇印的嘴、我点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了对决，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清晰。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决定。最爱的咖啡，我送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我点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了对决，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清晰。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日出又东方。